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阿玛杜斯吉他二重奏演奏的二十世纪演奏家的作品，曲目有西加奇的洛卡协奏曲、赞菲尔的巴塞罗那协奏曲、罗德里格的绅士幻想曲、汉斯巴克尔的马略卡狂想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